日子等到一个好故事叫做对号入座。小黑一直都想睇新上映嘅恐怖片对号入座，但系一个影片最近实在太火啦，佢根本就买唔到票。呢一日佢网上玩咗圈，终于搵到家买高价票嘅黄牛。小黑同黄牛倾咗好耐，讲咗半日价，先至将个价钱降咗一半。然后个黄牛就讲啦：我都系第一次见到好似你咁样讲价嘅，得卖俾你，不过时间系冇得拣嘅，只有星期六夜晚12点嘅票。小黑谂咗一谂，反正自己星期六都冇嘢做，第二日仲可以瞓懒觉，觉得冇咩问题。于是佢就同黄牛讲啦：得12点就12点啦。佢买咗票之后，俾咗钱，一心就等住星期六去睇电影啦。到咗星期六夜晚，小黑唔小心就瞓着咗啦。当佢赶到电影院嘅时候，大厅里边一个人都冇啦。佢急急忙忙咁按照电影票上嘅号码搵到4号放映厅。佢去到之后敲咗下门，一个检票员不耐烦咁喺度讲：快啲快啲，快开始啦！记得要对号入座啊！小黑急忙咁就走咗入去，放映厅里面一片嘅漆黑。小黑记得自己个座位系第一排嘅，佢摸黑就走到去第一排嗰度，但系佢唔记得自己系几号嘅。啱啱见到前面就有个空位，佢唔管3721就坐咗上去啦。坐咗落去之后，佢仲喺度谂：呢个电影院真系奇怪啦，点解一啲灯光都系冇嘅？咁样好危险噶嘛！呢阵时门又开啦，检票员大声咁讲：快啲，电影都要快开始啦！记得对号入座，对号入座啊！小黑喺暗当中听到啲奇怪嘅声音，甚至有啲风喺个耳边咁吹过。忽然之间，一个黑咕噜个球就掟喺佢哋面上边。我顶啦！哇，我系痛，边个掟个球啊？小黑非常嬲咁喺度大叫：哇，好痛啊！一个声同时喺度大叫起身：边个？边个到嘈依巴闭？呢阵时，检票员走咗过嚟，然后就讲啦：放映室里边依家就着起昏暗个灯光。呢阵时，小黑就起咗一身鸡皮，佢惊恐恐发现，啱啱飞过嚟嘅唔系一个球，而系一个人头。佢机械式咁转过个头，见到身边坐满嘅都系冇头嘅身体，无数个头依家喺门口嗰度飞紧入嚟。小黑被眼前嘅场景都吓傻咗啦！你哋喺度做乜嘢？检票员望望小黑，又望望地上边嗰个头，然后恶色冷冷咁就将小黑个头扯咗落嚟，血流咗一地。我唔系讲俾你哋知要到去入座噶吗？检票员将小黑个头掟到去隔篱个人身上边，你哋都快啲，都要按照电影飞上面嘅号码嚟坐，头同身体都要对号入座啊！